各位同学，刚刚下课，把脉的结果如何啊？有没有你的左邻右舍有人是寸口关上为尺中小景的？有没有？有没有人把到？其实还有一句话，可能现在的人更多吧。他十九条第一句是吧？阴阳俱为，就是从头到尾这个脉都很虚弱，哦，这样的人比较多，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的血壁都是跟虚劳已经掺杂在一起了，所以那个古时候人的这个单纯的虚劳脉已经没有了。昨天也是，打到张仲景说那个标准血壁脉的比较少，阴阳俱为的比较多。那同学，你有没有同学会觉得自己是那种好像靠到哪里坐久了很容易脚麻手麻的？有没有？有，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大概就要小心一点啊。听说什么手上前三个手指头如果指头麻一段时间就会中风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如果手前面三个手指头麻了几个月就会中风的话，那个中风有可能是脑溢血吗？意思是说三个月前就开始溢，然后溢到三个月之后终于爆出来，是这样吗？我想没有这种脑溢血吧，是不是？所以这种征兆说是说中风的征兆，其实也代表说今天的中风其实血壁类的比较多，就是开始有血壁的现象，然后你的血管越 一旦开始走的不够通的时候就越来越不通，这样的一个现象比较明显。当然你如果从黄芪五物汤来看的话，它的方剂结构来看的话，你会说这个血管到底是血管还是水管，我们分不出来。因为血液它同时也是有水分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药物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在中医里面人体的液体这个东西其实就已经是算到气分了，血分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让它算是阴分，算是血分，但实际上这个血壁这个病的话啊，阴跟阳两个角度大家都要处理到。那张仲景呢，他在十八条讲的说，哎，这种比较不严重的情况呢，你用去找一个针灸会针灸的人啊，帮你疏通一下身体的能量，这样子的话这个脉象消失了，你人就好了。所以这个比较轻微的症状，他说是寸口为色关上小景。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的寸关尺这个上中下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坐标拿出来的话，一个人身上从身体皮表部位啊压进你的身体的这个微微的风邪堆积的越多，好像你的这个血液就越不能够输布到末梢去。那如果用上下来讲，就越不容易输送到上面，就比较靠表面的地方。所以当你的血液循环表面的部分开始受到一些压迫，让它不能够那么顺畅的通到表面的时候，是不是你就会感觉到，哎，比如说刚开始有这个压迫的时候，因为末梢的血管开始比较没有那么流畅了，所以寸口脉这个，因为寸口脉后上焦，上焦同时也是人类最表层嘛，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最上焦的脉开始觉得好像有点气血流不通的感觉，所以它就变弱了，变得有一点涩脉的感觉出来。而当上表层的脉开始被压迫的时候，那你中层的脉呢就会好像东西通不出去，对不对？通不出去就有一点冲什么东西冲不开，就觉得它好像压力变大了，所以关上就有一点小紧。所以这是一个刚开始的症状。而等到发展到后来，人会哪里麻掉不能动了，那个用到黄芪五物汤，那个是什么？是寸口关上为尺中小景，就是上焦跟中焦你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血液在流动了，只有下焦好像想要顶出来可是顶不出来。那这两种脉象都是很标准的。而十九条那个血壁阴阳俱为，就是一个人血液不流通的话，本来脉就会变得很没力嘛，是不是？那就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我想如果是我们今天的比较标准的脉法，要说这个寸口关上为尺中小景，你当然也可以把说我是浮取无力，中取也无力，沉取有点紧，你要这样把到这件事情也可以，但是这样子就需要比较高段的把脉术了。 因为我们一般人手指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张仲景给的我觉得是一般人比较容易学得会的一种把法，那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而这个《金匮要略》里头呢，它的十九条啊，这个阴阳俱为，或寸口关上为，池中小景的那个或字在宋本里面是没有的，所以他宋本就写说阴阳俱为，寸口关上为，池中小景，这样子写其实也有道理，就是说这个人基本上他的脉就是上中下浮中沉都没力的，然后没有力的脉，然后又把到寸口关上更没力，然后始终还是没力，但是虽然没有力，可是有一点绷住的感觉，也就是一个血痹症的人，他基本上脉就很难很旺了，所以把那个祸字去掉，在临床上也是说得通的，所以大概我们要记得这样一个脉象，等到你真的遇到有人中风了，你就要稍微把一下脉，再决定你要用什么药。我们上堂课也讲过啊，如果浮颈的话是麻黄剂，对不对？如果红滑的话，那是祛痰药为主，就是要很弱很弱，或者是寸口关上为，池中小景，这种脉比较能够用黄芪五物汤。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脉，你要用黄芪五物汤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但我们今天的话，有的时候是根本看这个人的病史就可以开了，就这个人是长期吃素的啦，然后呢明明每天也没吃多少饭，可是做很多运动把他弄得很累的啦，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是你看他保养身体的方法就会知道他大致有这条路可以走了，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判断点也是可以用的。而这个黄芪五物汤它的外症是什么呢？是身体不仁如封闭状，就中国人认为说封闭就是受了风之后身体哪个地方会没感觉这样子，那我们姑且不论封闭是什么，总而言之就是身体麻木不仁了啊。这个你说一只手也算，半边脸也算，半身左半身右半身，就是左半身右半身都算，所以黄芪五物汤基本上是一个它的可以处理的中风的那个范围是非常的广的。而这个方呢，同学啊看一看也会觉得很眼熟，就是桂枝汤里头呢把这个甘草不要，然后呢生姜加倍，再加一份黄芪，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我们不要太努力探究的话，黄芪五物汤是什么东西啊？哎呀，桂枝汤结构本来就是血管扩张剂，黄芪还是血管扩张剂，那血管塞就要用通乐嘛。好，答完收工啊，这方就教完了。不过呢，这样子讲我们就会跳掉那个我们历代中医啊一直以来感到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可以说这个黄芪这味药啊是中医可以说是最会用也最常用的药之一，就像你们家里面会有时候就买一把黄芪来炖鸡汤啊或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什么黄芪什么枸杞红枣泡个茶喝啊什么的，可以说是极端的普遍被使用的药。像是大陆那边啊曾经有一份调查，就是说访问全国这个330位国家级的名中医，然后要他们说他们擅长用哪一味药，结果其中有139位都写自己擅长用黄芪。我当年刚开始学中医的时候啊，第一个让我觉得我用起来有感觉的药也是黄芪，然后就是在那种非常初学的阶段，我会觉得哇我会用黄芪了，就吃了之后就会觉得人变得比较有力气啊，然后站得比较挺，然后这个药就是固表啊，然后补气啊，就觉得啊这个药已经是我的好朋友了。结果呢学中医到现在也10年多了，我现在开始就感到这好朋友有我不认识的另外一面，就是如果你的医术没有再进步的话，你会莫名其妙的以为黄芪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实际上 黄芪它的在中药的存在的一个很特殊的立场，就是如果黄芪真的就如同我们现代的中医觉得的那样的话，为什么张仲景那么少用？不是东也可以用用，西也可以用用吗？为什么张仲景不用？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个黄芪，这味药的那种很多一般普遍的看法，什么补气啦、固表啦这样的一种看法，等到你回去读张仲景的书的时候，会觉得好奇怪哦，好像今天我们认得的黄芪不是张仲景在用的那个东西。所以这是经方的领域里面一个很黑的黑盒子。另外呢，你也可以这样子讲，就是黄芪这味药，如果你把清朝编的这个什么《本草备药》讲黄芪的条文翻开来，什么生用治表，什么熟用补中，什么如为补气药之长，怎样讲一大堆，你拿去对《神农本草经》来看，把药名遮掉，你会觉得是同一味药吗？就是一味药它可以古代到现，就是古方派世界跟十方派世界的认识差异如此之远的哦。我想黄芪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代表性人物，而这个黄芪他在黄芪五物汤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也就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黄芪这味药的认知不良，乃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也不太清楚黄芪五物汤在搞什么东西，甚至是黄芪五物汤在后代又被转化成另外一个方，叫做补阳还武汤。而补阳还武汤，清朝的发明这个方的这个王清任啊，他用那个黄芪四两是在干什么？那已经是变成谜了。因为黄芪在临床上面用一钱，跟用四钱，跟用一两，跟用二两，跟用四两的药性是不一样的，比柴胡的不一样还要严重。所以就柴胡它的不一样，只能说是你还可以说它是同一个方向性这样的不同的力道这样的，对不对？黄芪的那个不一样又更严重。所以我觉得黄芪要跟同学讲黄芪的话，我觉得要把同学拉进这个很不舒服的一个深渊啊，就是说要经过很多混乱的地方才能够开始去重新认得这味药。我们如果要用一个最单纯的角度去认识黄芪的话，首先要认识它，必须先买到比较像样的黄芪啦。我觉得我们台湾一般那个中药铺啊，什么卖场啊，买的黄芪，它根本药性已经稀薄到没什么好检证的。我从前是有一段时间是只买生源的黄芪，因为我觉得生源的黄芪比较有那个黄芪该有的感觉。因为我第一次煮有黄芪的汤就是在生源买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吃那个我忘了是李东垣还是李行珍的黄芪汤啊，吃了之后就觉得说哇，这个药好厉害啊！这虽然我只用了好像两钱的黄芪吧，吃了之后就明显的觉得，平常我是一个那个弯腰驼背那种走路的人，就全身都是垮的。然后呢，我吃了那药之后，竟然就是那一整天都可以抬头挺胸的过日子，却说好厉害哦，就整个人的身体的什么地方都被托起来的感觉。然后呢，刚好吃那药的期间我有刮伤手指头还是刮伤脚，反正就是海边游泳然后踩到礁石上面，他就觉得哎，这个刮伤的口子我平常都要痛个三四天才开始收口，有吃黄芪汤的日子一天两天就收口了，觉得好厉害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要认识黄芪这个所谓的固表的效果是很容易认识的，对不对？就是它吃进去它会补到你的身体表面的气，或者如果你用那个让人能够 站的直挺的挺胸的那个是人体表面的能量的那层柱膜来讲的话，你也可以看到黄芪的药性是指向这个三焦的，就指向这个无形的能量的这一层皮膜的啊。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指向性，我想是任何初学者在使用黄芪的时候都会认识到它的。而这个黄芪的这个最基础的药性呢，啊，就是谁用黄芪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基础的药性呢，它的这个在本草学家在看待这个黄芪的这个生长状态的时候，又编出什么样的故事来说明这个药性的存在呢？就像本草研究者他们会认为说，黄芪其实大部分长在比较蒙古啦或者是偏西北的地方，就是气候是比较干燥的，不能说是完全的沙漠地带啊，你不能说撒哈拉沙漠中间长黄芪啊，没这个事，但至少是比较偏沙漠型的气候的。而在那样的气候之下，你会发现说一般沙漠植物的特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像仙人掌，它的特征就是如果这是地表上面有一根仙人掌的话，仙人掌的根是怎么长的，是这样子平铺在很浅的地方的。为什么，听得懂吗？因为这样子下一场雨它就可以把雨水全部吸下来然后收进去，然后好久都不用水喝，是不是这样的？仙人掌也好骆驼也好都是这样嘛。可是呢黄芪这个草呢，它的根是这样子长的，所以采黄芪的人呢，在沙漠地方采黄芪是不必用铲子的，抓住了一拔就起来了。那一个草它敢在沙漠地带不把根横的铺开反而往底下钻，是不是代表它这个根是一个很能够从正下方把水吸上来的植物？因为其实根本水就不够啊。所以当黄芪的这个根是这样子从下面吸水的时候，这个本草学家开始怎么在思考这个药性。首先它的固表，我们会说如果一个药物它有味道，味道淡它的药物它的药性会比较浮，对不对？味道浓的话它药性会比较沉。那么黄芪虽然是一个甜甜的药，可是你拿一片黄芪在嘴巴嚼，我相信大家的感觉都是一样，觉得它不够甜，就是不够甜的那种感觉，有甜味但觉得淡，因为它的味道淡所以它就比较浮上来，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一般药单有人写黄芪是写棉黄芪，棉花的棉，因为它的这个中间剖面的地方啊，中间的那个材质会让你觉得松松的，所以如果它的生长的质地是松松的，我们是不是觉得它就更会往上面飘了，对不对？药性比较轻。然后黄芪松松的它只有哪里紧啊，只有靠近表皮的那里比较扎实一点，那扎实在表皮，这个根吸的水，你知道植物这个传水的组织都是在表皮那一圈嘛，对不对？所以从那边这样看，所以你就说这个药物它果然是力道都集中在表皮，所以因为它有这些味道淡质地松表皮紧密的特质，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说这个药的药性它到最后吃下去它是个补药啊，它能够补到人的表皮，这件事情是 OK 的。可是呢在这个 OK 之中又发现黄芪会做一件事情是别的补药好像不太会做的，这个药吃下去它的药性会浮到人的表皮，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它从吃下去当然是从脾胃，对不对？那你说黄芪如果你吃一个人他的脾胃肠胃的消化机能，我要补强消化机能能不能做到？其实你说黄芪金融汤什么不能说它没有办法做到，可是在中药的用药里面都会觉得有一道分野，什么分野呢？就是好像黄芪的补脾胃就是跟白术的补脾胃是不一样的，跟山药的补脾胃是不一样的。我会觉得白术跟山药比较直接补到脾胃的吸收功能，可是黄芪好像补的东西有隔一层，那个隔一层是什么东西呢？这也就是留下一些疑点。而这些疑点我们经常说黄芪是从地底深处把水吸上来的这个动作，然后在我们临床检证黄芪的时候又发现说，哎，黄芪在用药的时候 会发生一种同样是补气药啊，那什么人参白术这些东西没有的事情，就是你纯粹的黄芪剂常常用着用着，那个人哦会开始腰酸。也就是说黄芪它是补药没有错，在它的这个补药的作用上来讲，它会把人的这个肾脏的气抽掉一点，所以就是在你像补中益气汤，我们说肾不够强的人吃补中汤就会腰酸，对不对？或者我们中国一个非常代表的补气的总方叫做保元汤，保住你元气的方，黄芪最多，人参党参其次，然后甘草再少一点。那保元汤里头会有什么东西？会加一点点肉桂，那一点点肉桂可以镇住黄芪的药性，让那个人的肾气不要被抽掉。那么好了，你说有一个补气药，它会浮到人体的表面，而它会抽到人的肾气，那请问这个补气药它走哪里？能够抽到人的肾气的药物，一就是直接从背后正中央上来，二就是从三焦水道上来，对不对？就是这两条路是会抽到肾气的。这种东西脏腑之间互相抽来抽去，就像我说吃磁石会补肾啊，可是磁石会让肺干掉啊，它会抽到肺的气去补肾，就这种东西都是有一些相互关系的。所以接下来一个思考就是，那么黄芪这味药它会动到人的肾气，从人的这个水脏里面把能量抽上来，它到底是走膀胱经的区块还是走少阳的区块，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而这个黄芪从脾胃从肾脏把这个元气转上来到皮肤表面经过哪里，这件事情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中医家比较不碰的地方，可是这一块地方却是张仲景非常严重的在碰的地方。这个首先呢，我们说黄芪它从脾胃之中补的气，它会能够运行到皮表来，我们先不说中间经过哪里，而这样的一个机能的话，我在这个发给同学的讲义，同学不用看，回家再看，我用说的就好了。就有给同学一篇岳美中先生认为的黄芪的用法，他说黄芪是一个治中气下陷的药，就是你的胸中大气垮掉，你整个人都垮掉，对不对？所以黄芪能够让你的元气重新拖回来啊，这个药性我们当然今天都大家都晓得了。他说可是正是因为这个药性，黄芪它进入脾胃以后会往皮表这边跑，但相对来讲，他说你有没有发现黄芪在帮你的脾胃开路，就是你脾胃吸收到什么营养之后，黄芪这种走法能够帮助营养输送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等于是你吃下去的东西有黄芪在，黄芪这样子从你的脾胃往这样的身体的其他末梢这样的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让你的脾胃好像哎，我们吃到的营养有人帮我们再去该去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多吃一点了。所以所谓的黄芪补脾胃、黄芪健胃、黄芪开胃这种事情是从这个角度发生的，它跟那个白术山药那种直接就在那边润养脾胃是不一样的，就吃黄芪对润养脾胃来讲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效果，可是相对来讲从这个角度它对于脾胃的营养的输布比较有效果。而这件事情同学有没有听得有点高兴，这好像听起来减肥比较需要，对不对？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这是从脾胃这个角度在说黄芪，那我们说从肾这个角度来说黄芪，就是这个补气药，就是许许多多的补气药里面，就是黄芪比较会抽到肾气，所以它究竟是从后面出来还是从旁边出来，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我们在用药的时候需要再检证的事情了。而这个黄芪这个药物啊，它的名字叫黄芪嘛，对不对？芪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老人家嘛，老人家会干什么呀？会老人痴呆吗？ 不是这样子讲，而是我觉得每次讲到黄芪，讲到黄芪就会让我现在有这种感觉，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公婆疼孙，你有没有听过？就是爷爷奶奶有的时候啊跟你的爸爸妈妈还会吵呢，可是对孙儿就比较无怨无仇一点那种感觉。像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爸爸不是那么喜欢我爷爷，可是我爷爷对我非常好，就是我爷爷对我爸爸没有那么好，可是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小时候常常经验到，就是说家里面谁都讲不听的那个爷爷，我说要去哪里玩他就带我去，我要买什么他就帮我买，就是我是充分享受到老人家原来是这么好用的东西的那种邪恶的小孩啊。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那是因为黄芪这味药的药性有它不稳定的一面。你说黄芪它是一个补气药，我们都知道它的的确确是能够补气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个药因为它已经老了，就像一个老人家一样变得很好讲话。中国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不对？要多老才人才能叫做奇，我没有很仔细的查过这个词典啊。可是呢中国人说人是怎么样啊，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这什么意思啊？还是五十而耳顺还是六十而耳顺啊？这几啊我已经忘记了，六十而耳顺，对不对？就是说当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典型的中国人到四十岁的时候就顽固得不得了，觉得我认为的就一定绝对都是对的了，所以就到达不惑的境界了，再也没有迷惑了。那这个等到他这样子撑了二十年到六十岁的时候呢，就被人家说什么他也都觉得好好好，就反正觉得年纪已经那么大了嘛，也没什么好争的嘛，所以就开始疼孙儿起来了。所以黄芪就是已经过了耳顺之年的药，这个人耳根子非常的软，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好好好，也就是这个药因为它的节操没有那么明确，所以在用药的时候它是不断的会因为跟它一起用的药物的影响而让它走不一样的地方的。我觉得比较代表性的药物是什么，管得住黄芪的第一名的药是什么？当归。当归为什么叫当归？就是他就像一个凶悍的老婆蹲在家里面对着外面的能量大喊死鬼给我回家，然后就没有人敢不回来，所以你吃了当归之后你气氛能量都被拉到雪峰去了。而黄芪呢遇到当归这种厉害的老婆的时候是一定乖乖回家的，所以呢我们的代表方剂什么？当归补血汤，对不对？黄芪一两是当归的五倍，可是你吃了当归补血汤，你是比如说你在闹口疮，人在上火，在发炎，在发热的时候，那时候你吃黄芪这种补气药下去，人不是要更烧吗？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吃当归补血汤下去会怎么样？整个人凉下来，这是为什么？因为当归补血汤已经变成一帖完全滋阴的药了，所以因为滋阴，所以可以把这个阳热收掉。也就是只要有两钱的当归，一两的黄芪都要听话。甚至现在黄芪比较美丽哦，所以我现在当归补血汤可以用到三两的黄芪都可以被两钱的当归制服啊！当归不愧是有当归之名啊，就管老公转管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所以黄芪跟当归在一起的时候，黄芪就完全受当归的支配了。像这一类的药，其实其他中药有些药剂也是有共通的特质。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寒凉药，有一味药叫做黄芩，同学有没有印象？那黄芩也是寒凉药里面比较松松的，比黄柏跟黄连要松。这个黄柏是跟黄连差不多紧，可是黄柏的苦味比黄连浓很多倍，所以黄柏又看起来会更往下啊。那这个黄芩我们在教的时候，就是中国人都说黄芩有三偶，就是黄芩有三个老公，她嫁给谁就跟谁走，是那种典型的无节操水性杨花女子啊。所以她跟有芍药她就跑到肠子里面去做事，有柴胡就跑到上阳去做事，就黄芩是这样没有节操的东西。那同样这种轻飘飘的药里面，黄芪也是补药里面比较没有节操的，所以才被叫做老先生啊，补药里面的老先生，就是会被人家拉着走。也就是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再来另外来看一组，如果公公婆婆带着孙儿去散步会怎么样？就是黄芪如果跟父子在一起的话会怎么样？我们说 比如说我们代表性的附子的方剂，比如说真武汤，比如说焦附散，吃了之后，有些人他是那种平常有在练内功的哦，所以他有感觉，他会觉得说吃了焦附散或者真武汤，就觉得背后这一条开始比较有东西通上来。那同学听得懂意思吧？因为它是膀胱经这个督脉这边水气转上来那一条嘛。可是呢，有这样子的身体感的人，有人曾经吃过好像是焦附散加黄芪还是真武汤加黄芪，就说一旦是焦附散还是真武汤啊，加了黄芪之后，那个气变成从这边上来了。所以黄芪这个老公公遇到父子这个跟着大人走的小孩子，那老公公赢，小孩子就白吃白吃的被着大人拐去逛街了。所以呢，父子跟黄芪相比的话，父子会跟黄芪走。那比如说我会觉得说，当归有那么强吗？父子有那么弱吗？这不是强弱的问题，而是一个药的方向性的问题。就是那个药本身的强弱不再考虑，而是那个药的方向性的强弱。像附子就是那种哪里都可以去的药，所以黄芪反而比附子的方向性要强。那么你在临床上面如果用了